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9集幻一。叶梅和叶客跳上金星明的马车，说起来金星明倒是有几分本事，愣是连丞相府的下人也收买了。饶是如此，叶梅和叶客的动静还是被外头守着的宫里的人发现了。马车在前面跑，那些官兵在后面穷追不舍。叶客扒着马车的窗往外看，便见漆黑的夜色中身后传来的急促的马蹄声格外清晰，让他的心也跟着紧缩起来，有些惶恐地看向叶梅说： 姐，怎么办啊？要是被他们追上来，咱们可就完了。 说着他又催促着驾马的车夫： 能不能快点？ 那车夫又狠狠地一扬鞭子，马儿的速度稍稍快了些，叶客的心稍微安定了下来，忽然又想起了什么，说道： 姐，你这是什么时候准备好的？若不是你早有准备，将马车也备好了，今日恐怕咱们走不了多远就会被人追上。 这些事情我自然要早早的就打算好。 叶梅不会告诉叶客这马车是金星明弄来的，更不会告诉叶客今日他们要跟着金星明逃跑，或者说叶梅在最初的计划里就是没有叶客这个人的。眼看着马车就要到拐角的一处街道了，叶梅看了看外面说道： 这样不行，咱们两个人在一辆马车上，他们定然好追些，全力以赴指不定会追上来，倒不如分开行动，等一会儿在八宝街会合。 要分开吗？ 叶客正是最紧张的时候，听说要与叶梅分开行动，立刻有些慌说： 还是一起走吧，路上也当有个照应。 一起走容易被后面的官兵追上，放心，你坐在马车里，我先下去，这车夫会带你从隐蔽的地方进到八宝街，到时候咱们在那儿见面，后面出城的事情都安排好了，不会有事的。 听闻自己不用下马车，叶客放下心来，便也没有再拦着叶梅。叶梅让马车夫靠着街道边停下来，自己抓着斗笠将脸藏起，这才消失在夜色中。马车夫继续拉着叶客往前跑去，街道上再也见不到叶客的身影。叶梅望着消失的马车，面纱下慢慢地勾起唇，顺着另一头摸索到了一处小屋，扣了扣门，不多时便有人来开门，叶梅赶紧闪了进去。黑暗里那人问道： 都处理好了？ 叶梅点头。另一头，叶客坐在马车里，叶梅下车之后，马车夫赶路的速度越来越快，渐渐的后面官兵追上来的声音也逐渐微弱，叶客的心中稍稍安慰。待一点也听不到追兵的声音的时候，他觉得颠簸的有些难受，就道： 可以慢些了。 那车夫却是充耳不闻，依旧将马车赶得飞快。叶客有些不满，掀开马车帘子往外看，一看却惊讶了，这哪里还是城里啊，分明就是山上了。正因为山路崎岖，所以颠簸起来就越是困难。叶客吓了一跳，这才想起便是八宝街也绝迹没有这么远的，这马车夫怎么将马车赶到这里来了。他道： 别往前走了，回八宝街。 那马车夫却没有理会他，继续往前。叶客气愤不已，却又怕大声叫唤招呼来官兵，还要说话的时候，马车却又渐渐停了下来。叶客一愣，随即了然，车夫这是打算停下马车了。这车夫实在是太过不听指挥，叶客打算带去了八宝街外好好的教训一下这个人， 恰好此时马车停住，只听得前面传来稀稀簌簌的声音，那马车夫走下马车来。叶克掀开帘子，从马车里往外看他，责骂道： 你下来做什么？还不赶快带我去八宝街。 马车夫看了他一眼，叶克这才看清楚，这马车夫生的要比寻常人更加壮硕一点。便是一般的车夫需要身体力行的，也没有此人这样高壮。他的心里隐隐有了不安的感觉，不由得便也不敢大吼大叫了。他虽然也是个年轻男人，可是个头不及此人高，身体不及此人壮，只怕动起手来也会吃亏。那车夫绕到马匹背后，从怀里不知掏出个什么东西，端详了许久，突然往马臀上一扎，马匹猛地受惊，一下子扬高蹄子，蓦地往前奔去。叶克怎么也没有想到这马车夫会突然做此动作，马匹突然往前跑，他在马车里被狠狠地摔倒在后面，几乎七荤八素了。心中千万般惶恐，叶克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一下子掀开前面的马车帘往前看去。叶克最后看到的是深不见底的深渊和密密麻麻重叠的树枝。万丈深渊似乎深不见底，便是马车零碎着冲撞下去，也隐隐约约听不到落地的声音。夜色掩盖之下，唯有断崖边上马车的碎骸。过了一会儿，有鞋子踏在枯叶上发出的窸窣碎响，片刻后马车边上多了两件衣裳的残片。没有人听到叶克最后那一声凄厉的 姐。 沈妙正在书房里奋笔疾书，她密密麻麻写得很快，双手几乎都是本能的下意识行动，在将自己关在书房里的时候起，她的手腕就没有停过。莫晴安静地站在他背后，虽然不晓得他在做什么，却也一声不吭，看着他写得飞快，似乎并不只有自己，还有一些地图。沈妙写完一张，就让莫晴用灯笼的余温将纸张快速烤干，自己不必那样湿润。他时而皱眉，时而思索，倒似乎是十分凝重的模样。正在这时，外头有人敲门，莫晴将人放进来，却是气喘吁吁的从阳。 属下和铁衣一同跟着叶梅姐弟在城中拐角处二人分道，铁衣跟着叶梅去了，属下跟着叶克，叶克的马车夫驾马车到了深山，将叶克引去了断崖，并设计马镜，车摔下了断崖，叶克断无活路。 断崖？ 莫晴一愣，有些不解， 那车夫是什么人？和叶克有何仇怨？ 从阳抹了抹鼻子。 属下急着回来报信，没管那车夫后来如何，叶克既然死了，属下就回来了。 不用查了，车夫是叶梅的人。 叶梅？ 从阳怔住。 叶梅让车夫杀了叶克，可是叶克是他弟弟啊，况且既然要杀了他，那为何逃跑的时候还要一路带着他呢？ 逃跑的时候自然需要一个靶子，叶克是叶梅的亲弟弟，做靶子才最适合不过。我想那车夫应当不仅仅只是杀了叶克，他还应该在那断崖处放了叶梅和叶克的衣服在外面，让人以为他们姐弟二人都摔下断崖而死了。莫青和从阳闻言先是一愣，随即便恍然大悟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